紧告诉他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寻到春音流如烟。我听你唱惊喜，做梦一下扯线片。红杏枝头吹一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。丫头屋里眨傻眼，恰似山坡绿一圈。长亭外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古城春风得意时，回忆光过半耳边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儿咱们讲到纪晓岚用计策把乾隆皇帝发配到了江南，他一路上净耍嘴皮子了，弄得乾隆皇上龙颜大悦，不但赏赐了很多金银珠宝，还给他加官进爵。不过您可别以为这纪晓岚光有嘴上功夫，是个溜须拍马之人。纪晓岚身在官场，不得不耍些心眼来保护自己。可要是老百姓有了冤情，纪晓岚那是义不容辞，挺身而出，用他的聪明才智为民做主。今天咱们就来聊两件纪晓岚用妙计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的事儿。一杆烟袋锅子，留着山羊胡子，说话光豆闷子，出言绝没面子。才高可编四库，机智会解难题。乾隆见了开心，和珅御肘憋气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纪晓岚趣闻之妙计解难题。有一回纪晓岚陪着他的小妾回家探亲，这小妾是天津人，这俩人刚到天津就被当地的县太爷给接到了府上。这天纪晓岚正在书房里练字儿，他的小妾怒气冲冲地走进来了。哎呦，我的美人啊，这是谁把你给惹了？哎呀，可把我气坏了，老爷，这件事儿您可一定得管。来来来，坐下慢慢说，要是真有人欺负你了，老爷我一定替你出气。哎呀，不是，不是有人欺负我了，是有一个恶霸仗着自己有钱有势的，随便欺负老百姓。哦，你倒跟我说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于是小妾一五一十的把这事儿就告诉了纪晓岚。原来呀，天津这儿有一个很大的蔬菜市场，每天都有各地的菜农挑着蔬菜来这做买卖。本来大伙儿各卖各的东西，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。后来来了一个叫梁生财的恶霸，仗着自己有点钱，又有一帮流氓混混给他撑腰，就在市场开了一个收费口，哎，强征保护费。这卖菜的都是小本生意，一天下来赚不了几个钱，再加上梁生财每天敲诈勒索，弄得这些农民日子过得更苦了。这天纪晓岚的小妾到市场上买菜，正好碰上几个小混混冲着一个农民要钱呢。这农民年纪不小，可怜巴巴的，是打也打不过，说也说不过，只好自认倒霉， 把这卖菜赚的钱呢都给人家了。纪晓岚的小妾一看这火就上来了，他打听清楚了情况，就着急忙慌的往回家跑，要纪晓岚给老百姓出口气。纪晓岚一听完就乐了，你呀别着急，老爷我已经想好对策了。纪晓岚劝走了小妾，自己穿了一身便装就出了家门。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咱们再来说说这恶霸梁生财，这会儿他正在自己家里数钱呢，就听手下来报说县太爷的管家要见他。梁生才一听是县太爷的管家，赶紧把这钱往兜里一揣，出门迎客去了。只见来的这个人衣着光鲜，气宇轩昂，相貌不凡。梁生才这通点头哈腰啊，哎呀管家老爷，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听人告状说你找了帮流氓在市场收保护费，欺压百姓，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啊？梁生才一听脸都吓白了，心想是谁把这事儿给我捅出去的？老爷小人一向是奉公守法，怎么会做这种事儿呢？梁生才一边说一边从这兜里掏出了一把银票，就塞在了管家手里。这管家一看钱，脸上立马有了笑模样。啊、哦，没这回事儿啊，看来是有人冤枉你了啊。对呀、啊、老爷，您可千万别听那些人胡说，县太爷那边还请您给小人美言几句呢。没问题，这事儿包在我身上了，看你这么懂事儿，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县太爷提拔提拔你。咱们县太爷最近呢讨了一个姨太太，在城东买了一个小别墅，金屋藏娇。听说这姨太太特别爱吃荔枝，你要是能带点荔枝去孝敬一下，日后肯定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可真是高人指点呐！梁生才赶紧谢谢这位管家。送客之后，梁生才马上叫人买了一大篮子荔枝，提着荔枝就奔了城东的小别墅。梁生才走到别墅门口一看没人拦着，就自己进了内院。他正琢磨哪间房是姨太太的房子，就发现旁边一间厢房的门虚掩着，他悄悄走了过去，门刚一开就愣那儿了。只见这县太爷正跪在一个女人面前可怜巴巴的讨饶呢。县太爷一看有人进来了，腾一下站起来了，板着脸喝道，谁让你进来的啊？小人梁生才叩见老爷，有什么事儿啊？老爷，小的听说您新娶了一位美人，特意带了荔枝来孝敬姨太太的。谁知道话音刚落，坐在边上那个女的一下站起来了，扯着县太爷的衣领子，好啊，你还说你没娶那小贱人，现在连外边人都知道了，都找上门来讨好那狐狸精啊，今天你要不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了，你就甭想再进家门。县太爷这下脸可丢尽了，他是一肚子气没地儿撒呀，冲着趴在地上的梁生才就是一脚啊，都是你这该死的奴才坏了我的好事，来人呢，把这奴才给我拖出去，先打他二十大板，然后赶出县城，再也不许回来了。梁生才本来想讨好县太爷，没想到这马屁拍在马蹄子上了，不但是挨了板子，还被赶出了天津卫。说到这儿啊，估计您肯定猜到了，那个报信的管家正是纪晓岚。纪晓岚住在县太爷家里，早就知道了他外边养着一个姨太太。这天他看见县太爷夫人气冲冲的出了门，就知道肯定是找那姨太太闹事儿去了，于是就想出了这个计策，让梁生才自己送上门。纪晓岚的这个妙计没动一兵一卒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就为天津百姓除去了一个恶霸。 纪晓岚失计赶走了梁生财，只能算是略施小计。下面咱要讲的这个故事可是一件扑朔迷离的无头公案了。纪晓岚在福建泉州担任督学，这一天纪晓岚的好朋友刘知府来拜访他，一见面刘知府就皱起眉头了。纪老兄啊，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啊。刘兄遇到什么难题了？哎，实不相瞒，我遇到了一件事儿啊，是非常难断。无头案呐、无头案。是啊，这可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三天前刘知府接到一个状子，这张状子是一个姓陈的老头写的，他状告女婿黄正轩逼死了他的女儿陈雪娇。这件事儿的起因还得从黄正轩和陈雪娇的新婚之夜说起。那天黄正轩和陈雪娇夫妻二人拜完天地，看见花好月圆的，就在院子里摆上一张桌子饮酒聊天。陈雪娇看着又大又圆的月亮，忽然想到了一个谜语，就想考考丈夫：夫君呐、我们两个打个赌怎么样啊？好啊，夫人既然有这雅兴，我当然奉陪了。那我来出个谜语，你要是猜出来了呢，我们今晚就洞房花烛；如果猜不出来，那你可就要睡书房了。黄正轩一听，心说我虽然不是什么大才子，但总不能让自己老婆给难住吧，于是答应了夫人出题吧。夫君你听好了，我的谜语是：小的时候两个脚，十四五岁没有脚，十八十九又变小，活到三十就完了。你猜猜这是什么东西呀？黄正轩听完这个谜语，起初觉得一点都不难呢，可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答案。这下他可在老婆面前栽了。黄正轩是个倔脾气，心想既然赌输了，愿赌服输，咱不能反悔。磨叽了半天，红着脸和媳妇儿说：夫人真是厉害呀，我答不出来，既然我认输了，今天晚上我就去书房睡吧。说完就走了。其实陈雪娇本来只想开个玩笑，没想到老公当真了，没辙，只好自己一个人回房睡去了。一连三天黄正轩都没想出答案，直到第三天晚上丫鬟来请黄正轩回房睡觉，黄正轩这倔劲儿还没过去呢。我呀，还没想出答案呢，不能回房。丫鬟一看劝不动啊，扭脸走了。可谁成想，就在当天晚上，陈雪娇就在屋子里悬梁自尽了。这可真是一个谜语引发的血案。陈雪娇一死，他的老父亲就把黄正轩给告上公堂。可是令人吃惊的是，验尸官发现这陈雪娇已经不是完璧之身了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这件事儿一公布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黄正轩既然没有和陈雪娇入洞房，那陈雪娇为什么不是完璧之身了呢？他又为什么要自杀呢？案子审到这儿，刘知府的脑子里已经是一团浆糊了，没办法，只好请纪晓岚帮忙。纪晓岚想了想，刘兄啊，今天晚上我想亲自审问一下黄正轩，你看行吗？一听这话，刘知府赶紧说，只要能破案怎么着都行。当天晚上黄正轩被带到纪晓岚的书房。黄正轩，你可知罪吗？大人在上，小人对亡妻是又敬又爱，怎么会逼死他呢？还请大人明察呀。纪晓岚看这黄正轩相貌堂堂，举止文雅，不像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。我看你是个忠厚老实的人，你告诉我， 和你老婆打赌这件事儿，你有没有告诉别人呢？回大人，我第二天就把谜语告诉了几个好朋友，想让他们帮助我想想答案。那他们想出答案了吗？没有，他们谁也没猜出来。哦，看来你夫人这谜语还真难呐。你这几个朋友学问都怎么样啊？他们的学问都比我好，本以为能帮我呢，谁想没人能猜出来。纪晓岚听到这儿，心里好像有谱了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黄正轩一走，纪晓岚马上派人找来了陈雪娇的丫鬟。你家小姐临死之前有没有见过其他人呢？回老爷，没有。那这几天晚上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儿呢？老爷，我也觉得奇怪呢。第二天晚上，我家姑爷明明和小姐圆房了，可是第三天我去请她，她却说不回房。您说这奇不奇怪？哦，那你家小姐听见姑爷不回房说了什么？我家小姐脸色难看极了，愣了半天才让我出去。纪晓岚这下全明白了，赶紧告诉刘知府。刘知府啊，你呀放了黄正轩，这件案子先放一放，对外就说是陈家死了一个丫鬟。刘知府实在不明白纪晓岚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不过俗话说得好，疑人不用，用人不疑呀。既然拜托了纪晓岚，那就相信他吧。可是在这之后，纪晓岚却好像忘了这回事儿了，案子一放就是三个月。三个月之后，纪晓岚忽然贴出一张告示，谁也想不到这张告示竟然是引蛇出洞的诱饵，而真正的元凶马上就要自投罗网了。这张告示写得很简单，说朝廷要破格提拔一批人才，不需要参加考试，只要能答对纪晓岚出的一个谜语就可以通过。这件事儿一传出去，泉州就炸了窝了，上到秀才举人，下到杀猪卖菜的，全都跑这儿碰运气来了。一时间纪晓岚的府上啊是人头攒动，摩肩接踵。纪晓岚呢是来者不拒，还亲自接待。不过别看题目只是一个谜语，看似简单，可是回答起来就难了。折腾了半个多月，愣是没人答得上来。这天纪晓岚府上来了一位白面书生，这书生长得白白净净，相貌堂堂，可就是穿得有些寒酸，估计家里不太富裕。书生一见纪晓岚，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，学生参见纪大人。免礼吧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学生姓吴，是一个秀才。好，吴秀才，那我现在就要出题了。这吴秀才站在对面洗耳恭听。我的谜语是小的时候两个脚，十四五岁没有脚，十八十九又变小，活到三十就完了。你说说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吴秀才听完连想都没想，回大人，这是月亮。纪晓岚一听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了。哦，那你说说为什么是月亮啊？回大人，这小的时候两个角说的是初一初二的月亮，它只有一个小月牙，所以呢一边一个角，就像牛犄角一样。这十四十五没有角，是说这个到了十五月亮变圆了，自然就没有角了。十八十九又变小，越缺越圆嘛，它圆了之后慢慢的往后又变小了，到了三十，农历的三十，这月亮就变没了。大人，您看学生说的对不对呢？ 对， 太对了，你回答的完全正确。纪晓岚一拍桌子，来人呢，把这吴秀才给我绑起来。话音刚落，吴秀才就被跑进来的衙役绑了个结实。大人，您凭什么抓我呀？凭什么抓你？就凭你答出了陈雪娇出的谜语。 吴秀才，到了这个时候你还不从实招来？吴秀才一听陈雪娇的名字，当时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瘫倒在地，这才知道自己的事情败露了。原来这位吴秀才早就对陈雪娇垂涎三尺了，可是自己家境贫寒，没有资格娶这陈小姐。当他知道自己的好友黄正轩娶了陈小姐，心里这叫一个嫉妒啊，可谓是百爪挠心。可是陈小姐已经是人家的人了，他又能怎么办呢？谁知陈雪娇的一个谜语给了吴秀才机会，他猜出答案之后，当天晚上就换上了新郎的装束，来到陈小姐的房间，趁着夜色朦胧，这吴秀才把灯一吹，答出谜语，和陈小姐做了一夜的夫妻。这陈小姐第二天听说自己的老公还没想出答案，才知道自己被人给骗了，悔恨不已，上吊自杀了。纪晓岚把案件拖了三个月，就是为了让吴秀才放松警惕，然后又拿选拔人才这样的大馅饼来做诱惑，也难怪这吴秀才会自投罗网了。话说到这儿，您肯定得为纪晓岚这聪明绝顶的脑袋瓜子竖竖大拇指吧。不过关于纪晓岚的一些趣闻我可没说完呢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头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 了，这天使的翅膀，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，我们相识相知相惜，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，笑容更灿烂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，些快乐的希望，相信从这里开始，携手走向四面八方，有你在我的身旁，这世界不会孤单。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，寻找生命的奇迹，我可以用心拥抱用力的呼吸，做邻居我可以。身份寥寥，纯真就是笑得很健康，